僵尸先生，原著黄英，播讲绿时吉祥，后期自聪。第十五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同武时威咧，好及时咁赶到去任小姐屋企，唔单止赶走咗任老太呢只僵尸啦，而且仲救咗文才同埋婷婷添。九叔一路捽住条腰，望住婷婷同文才就讲啦：你哋有冇俾僵尸搲亲啊？ 我冇，咁我一时唔为意俾佢抓咗一下，小意思嚟嘅啫。 文才伸出右手臂，一派英雄本色咁样，只见佢嘅右手皮肉翻卷，冇晒血流，肌肉咧已经变成死鱼咁白色。大家见到啊，面面相觑啦。婷婷都吓到揞住个嘴，一睇就知系有问题。九叔好郑重咁问啦：真系俾僵尸搲到嘅？文才揞岌头： 不过冇事啦，一啲都唔痛啊，嗱，亦都冇血流出嚟 嘅。咁快止血，你唔觉得奇嘅咩？ 秋生啊，即刻问啦：师傅啊，文才，咁佢会唔会变噶？ 啊，变咩啊？ 僵尸咯！我顶你个肺，咒我嘅你！ 秋生一本正经咁讲啦：你俾僵尸搲亲啊，中咗尸毒，话唔系会变噶、哦。嗱，事实九叔咧，亦都系曾经咁样讲过。文才亦都醒起身啦，望望个伤口，再望望九叔： 师傅啊，唔系真噶话？ 唉，会就系会噶啦。 啊，真系 你而家识惊啦咩？文才又问啦： 咁点算啊？师傅，你救下我先得噶。 武时威即刻答嘴啦： 咁啊，仲使讲？俾我一刀劏咗你，再烧埋你，免除后患。咁啊，大家都有教训。 讲讲下就掹刀咯。九叔一拦住，武时威就讲啦： 九叔，嗱，佢冇错咧，就系你嘅徒弟，但系咁你老人家都要为大家设想下先得噶。 讲完，大家一齐都望住文才。武时威嗰啲马仔啊，个个都揿住个枪柄，就等武时威一声令下就掹枪揈佢噶啦。九叔摆手就讲：， 哎，你睇佢而家仲生勾勾，发现得早咧，仲系有救嘅。 师傅，我求下你救我啊，救我啊！ 武时威就问啦：， 点救啊？ 用糯米。 糯米，大家都有啲疑惑啦，一齐咁冲上嚟问。九叔见咁多人围上嚟，双手一背，昂首挺胸就讲啦： 糯米呢样嘢咧，唔单止可以清尸毒，仲可以避人气、避僵尸添。 吓，系真嘅？ 只要将啲糯米撒喺屋嘅周围，僵尸就感受唔到人气，咁就唔会入去噶啦。 就系咁简单。 武时威听住拗拗个头，其他啲暴快马仔呢都开始收返把刀，揿返支枪，退开咗啦。秋生就冇怀疑，继续就问啦： 喂，师傅啊，咁糯米系点样可以咁嘅？ 一物就字一物，糯米就字木塞，你点解释啊？ 哦，文才插口讲啦： 哦，嗱，木塞呢就系扎扎掉啦，僵尸又系扎扎掉嘅，系咪咁样啊？ 九叔冇你咁好气，目光扫一扫佢就讲啦： 你讲在边啊？ 秋生就讲啦：系，佢哋去咗边呢？ 九叔就讲啦：嗱，婷婷，仲有你，我建议你都系唔好喺度住，去我嗰边住啦，暂时避一避，都系一件好事嚟嘅。 文才同秋生听到咁讲嘅，即刻个女反应：好啊！ 九叔就讲啦：秋生，你即刻去买糯米。 咁要几多？ 够用就得啦，唔使担心嘅。 讲下讲下啫，佢哋已经翻到二庄啦。而婷婷呢，亦都收拾咗啲行李，就跟九叔翻到去嗰边咯。因为佢突然遭逢家变，心情自然就唔会好好噶啦。而秋生呢，就去咗米铺叠米咯。而当佢赶到去米铺嘅时候，已经天蒙光啦。米铺外面嘅人头涌涌，排到成条队咁长。而武时威呢，大马金刀咁坐咗喺袋大米上面，而嗰啲暴快马仔呢，个个人都孭咗一袋糯米嘅。可能係消息传得太快，咁又系嘅。 当我听到任老爷屋企有尸变有僵尸呗，就个个人都喺度抢购啦。秋生啊，东张西望，不由得大皱眉头。冇时威一眼见到，即刻个指过嚟啦。 喂，排队，一个一个轮住淋，唔俾打尖啊！每人限买两斤嘅啫。 秋生啊，望住佢屎忽下边嗰袋啦。喂，咁你呢袋几斤啊？冇时威板呢块面啦。 啊，你知唔知衙门地方有几大啊？我系同袁大爷买嘅。喂，你都系嚟买糯米嘅咧？ 切，你都揾嚟讲嘅，就琴晚二口六面都讲得好清楚啦。师傅叫我嚟噶嘛。 哎，咁咪系咯，买糯米咧就要排队。嗱，你虽然系阿九叔嘅徒弟，但系我咧就一样唔可以徇私嘅。喺我面前，人人就平等嘅。 臭神啊，火啦！望望条龙，哇，条龙尾摆到喺街尾咁滞，跟住拧拧头就讲啦。唉，好彩我就唔系嚟买糯米嘅啫。 系咩？ 秋生睇住阿玲玲头，你听一半又唔听一半，买嚟有乜用啫？佢特登讲得好大声，排紧队嗰啲人呢，不由得静落嚟望望秋生，连米铺嘅老板同伙计都唔例外啊。冇事威又问啦， 咁你头先阿九叔唔系话讲得好清楚要买糯米嘅咩？ 啊，系我听错。他没叫我来买糯米，我走了。秋生拧转身就走了。哇，啲人听到他这样说有些窿路的噃，嗱嗱临过去拦住他。而武时威呢亦都知道这个秋生啊不可以轻易得罪，勉强就接了啲笑容就问啦。 啊，你又没听错，哎呀我地误会啦，是不是啦。咁九叔他老人家是点吩咐的，你讲详细啲，是不是大家街坊都要知道的嘛。 秋生行到柜台面前讲，嗱，睇住啦，攞五斤糯米俾我。老板听到咁讲，亲自走去托米俾秋生啦。 啊，嗱，我攞俾你啦，嗱，哎呀，嗱，五斤够做未啊？ 秋生啊，望望啲米，然之后揞钱找数咯噃，望望武时威，唔使咁样望我嘅，钱就照俾嘅。武时威即刻就醒水啦， 哦，我明啦，要五斤先得。 咁就话唔卖嘅，秋生攞住到糯米去到武时威面前，多同少呢就冇乜分别嘅。 咁即係点啊？ 借咩呀？武时威大手一挥， 大家散开。 秋生见到大家让开咗嘅，我可我可咁行过去，武时威亦都后面跟住。秋生突然间脚步一停，拧转头望望佢。 好简单啫，嗱，你将啲糯米撒喺个屋外边，僵尸咪入唔到去咯。 吓，哦，咪九叔咪讲过咧，仲有咧， 其实就系咁多咯。讲完，一休高条裤跑到冇影 啦。哎呀，你个吴家祥，你玩我？ 大家见到俾人撒咗啊，咁肯定系追佢噶啦。秋生突然间拧翻转头讲啦：，喂，小心打尖啊！成班人一呆，嘿，又去排翻条队，一样系你争我抢。武时威被人阻住，追不下去了，大声咁嗌： 秋生，你同我听住，你下次遇到我呢？ 秋生离远同佢讲啦， 急住救命噶嘛，睇开啲啦。 武时威望住秋生，激到抌抌地，知道一时半刻咧都冇仇报啦。而另外一边，九叔未等秋生翻嚟，就已经准备妥当，先将啲烧好嘅符水放喺个木盆里边，婷婷嘅自告奋勇过嚟帮手啦。九叔呢就在一个竹箩里面抽一条青蛇出来，拿把刀生拿了蛇胆，结合着草药中碎中碎。婷婷就问， 蛇胆是拿来做什么的？九叔， 蛇胆呢清热解毒的嘛。嗱，你过去先将符水清洗下伤口，然后将草药敷上去。婷婷好乖巧，拿着蛇硬嘢就同文才洗伤口。只见文才的右手个伤口越洗就越白。九叔见到玲玲头，又画多另外一张符，准备第二桶符水了。文才见到心上人婷婷帮自己敷药，只蛇口花花啦， 哇，真是舒服的啫。不过咁，你又唔使担心吓，我一定好快冇事。 婷婷一边帮文才擦紧个伤口，一边啊玲玲头啊讲啦， 我从来都冇担心过啊。 哦， 咁你唔惊我变僵尸嘅咩？ 九叔个拧翻转头讲，唔惊，不过有啲怕啫。一边讲住，一边就走过嚟，揿揿文才嘅伤口啦。文才见到靓女喺隔篱噶嘛，嬉皮笑脸咁就讲： 啊，冇冇事，一啲都唔痛， 真系唔痛， 冇一啲都唔痛。你睇下嗱，都冇血嘅， 咁啊，梗系啦，你啲肌肉硬邦邦，点会痛呢？ 师傅，你吓我咋嘛？ 吓你？讲住，伸手去文才嘅伤口度搣下咯。一搣之下啫，有一块烂肉就喺文才嘅伤口度搣咗落嚟咧。你睇，一啲反应都冇。 啊，我点会咁样噶？ 再迟啲，啲尸毒就布满你全身嘅话，斩到你一碌碌啊，你都冇反应。 吓、啊，咁点算啊，师傅？喐咯，喐乜嘢啊？ 喐手喐脚，总之就系喐，唔好俾佢停。 咁停咗会点啊？ 停咗啲血就唔流通，就变成一嚿嚿。 咁变成一嚿嚿又点啊？ 咁变成一嚿嚿咪硬咯？ 咁硬咗又点啊？ 硬即系僵，僵咪即系硬咯。 咁僵硬又会点啊？ 僵硬咪变僵尸咯。到时我都唔知点算。 咁点算啊？ 点算？仲坐住，起身喐啦！ 吓、啊，哦， 文才听完吓到个连锤喺张凳上面飙起身，系咁跳就系咁跳。 喂，师傅啊，你睇下文才个样咧，系唔系跳跳下咁就变僵尸嘅先兆啊？秋生啊，啱啱买完糯米翻嚟，问师傅啦噃。 九叔系咁讲啦，佢跳到咪俾佢跳咯，最惊就系佢唔跳。文才听到一边跳一边闹鬼秋生啊！ 你条友，你真系落井下石，我真系吊起身，我搭死你个吴家拎噶啦！真系， 唉，讲下笑啫，你继续跳啊，我唔阻你啦。 九叔啊，讲啦，你仲企喺度做咩啫？糯米买咗未啊？ 买咗啦，师傅。 婷婷啊，麻烦你煮啲糯米粥俾文才食啊。 婷婷啊，应啦。哦，好啊，我而家去啊。 九叔啊，拦住佢讲啦，诶，记住，千祈唔好入烟火，如果唔系，食几多都冇用。 哦，我知道啦。 文才跳跳下，望住婷婷入去煲粥俾佢食呗，心里边就甜啦。慢慢动作慢咗起身。九叔见住佢，做咩啊？想死快啲啊？ 啊，唔系，我而家就跳啦。 除鞋咯， 我仲要除鞋嘅咩？ 要，除咗对鞋，如果唔系啲尸气散唔到，仲易化啦。 哦， 文才听到即刻啊除鞋啦。除完鞋又唔记得喐啦噃，九叔见到一腾跳就 fit 咗过去，你一手手脚脚千祈唔好伸直，一伸直硬咗冇希望噶啦。文才无可奈何啦，只能够不停咁喺度手舞足蹈。秋生呢个时候咧就喺屋外面嗌啦： 师傅啊，要撒几多啊啲糯米？ 出边嗰啲唔好理佢住啦，撒啲落床啦。 哦，撒床啊，咁嘥啊， 嘥。攞嚟救命嘅，讲讲下啫。九叔就喺个米袋里面一捞，就问啦：系咪纯糯米嚟噶？有冇捞到其他米啊？秋生啊讲啦， 嗰、那个米铺老板就好可靠嘅。嗱，你睇下我呢个徒弟咧，就唔似你嗰个徒弟咁死蠢。糯米同粘米点会分唔出呢？ 秋生一边讲一边就斜眼瞄瞄个文才啦，好明显就合紧醋。文才听到秋生咁讲咩？咁嗌啦， 喂，你咩意思啊？我蠢？ 喂，你唔蠢啊？点会俾僵尸搲伤啊？ 婷婷喺呢个时候就喺里边讲啦， 佢受伤系为咗救我咋？佢会系啲咁嘅英雄人物，你千祈唔好俾佢呃到添。 又想撩交打系咪啊？ 讲到差唔多啫，文才一扑就扑去秋生嘅背脊度，两兄弟又喺度胡闹啦。九叔啊望住呢两只马骝，手上面嗰条藤条。读下读下， 一 fit 就 fit 中文才嘅屎忽， 文才痛到成个飙起啊！ 哇，我好痛啊，师傅！ 食痛咪好咯，最怕 fit 你都唔痛啫。 做咩？继续跳，嚟上床跳。 九叔啊，将成袋糯米全部啊撒喺张床上面。秋生啊见到咯， 哇，师傅乜咁晒啊？成五斤噶、啊。 九叔啊讲啦，呢啲糯米。是攞嚟吸你啲尸毒嘅，仲望咩？上床跳啊！ 啊， 叫床我就听过，跳床我未听过。仲咁多嘢讲， 糯米系用嚟解尸毒噶嘛？你唔随只脚喺上面跳啊，点吸你尸毒啊？文才一边拱上床，一边就讲啦：， 哇哇，师傅啊，好吉脚喎！ 你唔中意我咪扫埋一边咯。 啊啊啊！我中意中意。 婷婷呢个时候又讲啦：， 九叔啊，冇晒糯米，煮唔到粥喎。 咁啊，秋生，谂办法再买啲翻嚟啦。 师傅啊，糯米好多人排队抢晒噶咯噃。诶，粘米得唔得？ 得，你想都冇得救，咪买粘米咯。 啊，好啊！哦，你个仆街，球又喺度教我。 讲讲下，两师兄弟又想打交啦。九叔条皮鞭一发，劈一声， 你快啲买糯米，文才继续跳， 跳啊！哦哦，师傅， 好啦，糯米又解唔解到文才嘅尸毒咧？嗱，大家都喺度抢糯米，糯米嘅价钱啊水涨船高。咁秋生又买唔买到糯米呢？我哋下次再讲。